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 大家早上好。 嗯，那以往呢，更多是我们三个人啊，或者其中两个人，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交流。那前些时候呢，我们正好呢是举行。 他是40天，发生了15次的小中风。当时他没在意，后来张主任在节目里就把他的这个事情讲出来了。 令越来越大，但是身体呢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啊。当时呢，这个我刚才也说了，我原来是我们三个人的更多的说，那现在呢，也我们的听众朋友。郎阿姨这个事儿呢，她这个病例您还是了解挺多的。 是，有就是她说的，有一次去那个大觉寺，当时也是人多，纤维化加这个茶叶里面提取来的茶色素，就这么一个方案。 嗯， 她过去包括她那个铜性半光。没想到他现在能一会儿从东城到西城到海淀走来走去，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来听众来使用我们的健康，很无奈的在那等。借着他这个话题啊，我们说我们老说脑卒中，脑卒中，脑卒中呢，我给大家介绍啊，6种疾病。这个尤其是男性呢，发病率比较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脑栓塞，脑栓塞是从这个脑梗死啊，脑血短暂性这个缺血性这个发作，我们把这个称为这个小中风哈。 嗯， 应该说小中风大家记住就是。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突然出现这个两眼，这个失明就看不见了，或者两眼出现什么看东西模糊、复视。还有呢，就是平时这个记忆力挺好，可是在最近这几天呢，就突然出现这个记忆障碍，尤其是这个近期。 牌了啊，如果您再不注意的话，红牌就来了，这个更危险的病症就等着您了，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啊。但是呢，很多人呢已经有了小中风以后呢，他 们的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一个是我们的心脏，大家都知道心源性的这个猝死马上就没命了。那我们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大脑，这种无氧糖的无氧效解啊，就是说在没有氧的参与的情况下，我还可以提供能量，大脑是不行的，你可能就在四五秒就会造成大预知的这个目的和意义。谈到这个防，第一去致病因，第二这个从本质上抗化，这是它的根本原因。但是你往前推，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因又是什么？我们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你的尊严来自于哪里？咱们古话久病床前无孝子，那有些就是你，就算是你老伴跟你这个恩爱一生，大的自私，因为你的疾病浪费了社会资源，浪费了家庭资源，消耗了家庭这个情感，给别人带来除了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嗯，确实，抗纤维化呢是基础啊。正好我们在8月份啊，将有一个叫做抗纤维。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在早晨8:30之后，拨打节目电话88864417报名参加。 先给大家普及点小知识，我再出题。 嗯， 我们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咱们不是老说一句话吗？病变在血管，那这个动脉硬化期，一个呢是我们心脏冠状动脉这个硬化，第二个呢是我们脑组织的这个动脉硬化，第三个呢是颈动脉的硬化。我们都知道啊，心脏动脉硬化它可以导致心肌梗死，脑动脉硬化呢可以导致脑溢血或者脑。 全民健康素养活动形式如下：自8月5号到8月25号， 每天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提出一个节目的我们将在答对的五个以上问题的听众当中抽取十名幸运听众，每个幸运听众将获得由生产厂家赞助。 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所有繁星，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忘了所有繁星。